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77集，娶你三。却说另一头，员外郎府上，沈庙竟然回了帖子，只说是沈东林相邀他过去品香，沈庙答应了下来，不过还要带着罗家的表小姐罗檀。王弼瞧见沈庙的回帖，很是高兴，对沈东林说道： 不是说你们姐妹二人没什么往来，没想到他竟然也会答应。 沈东林也有些意外，嘴里却是笑着说道： 看来是想着许久未曾见面了吧，毕竟如今府里的姐妹就只剩下我们二人了。 他接过王弼手中的帖子，仔细端详起来。平心而论，沈东林怎么也没有想到沈庙竟然会回帖子，还答应了要过来瞧品香。以沈东林对沈庙的了解，沈庙生性谨慎，是不可能前来的。布这出局，沈庙在与不在其实关系也不是很大。他之所以要给沈庙写帖子，不过是因为想要同王弼证明他是很尽心尽力的在为王弼做事，希望王弼日后能多念着他的一些好来。可谁曾想，沈庙竟然答应了。沈东陵心思斗转，沈庙之所以会带上罗檀，大约就是因为罗檀会武功，有个人陪着更加安心吧。再者，沈庙肯定会随身带着许多侍卫，一定会保证沈庙的安全。沈庙既然敢来，一定是做了万全之策的。不过沈东陵也不在意，他的目的本来就不是算计沈庙。沈东陵推了推王弼： 夫君，既然五妹妹答应前来，倒是更好为日后的事情寻一个理由，将太子殿下和皇甫浩也一同叫着。日后说起来，可以说皇甫浩在品香时分瞧着五妹妹端庄美丽而生出爱慕，之后的事情不就更加顺其自然了？ 你们女子果然想得更周到些。 王弼笑着搂上沈东陵的肩膀： 有妻如此，夫复何求啊。 沈东陵笑着与他打趣，心中却想的又是另一回事。沈庙自来也就擅长于算计别人，整个沈府当初任婉瑜和沈庙斗的时候，沈东陵也是看在眼里的。沈家到了最后，大房得以保存，若说是有什么人是厉害的，也就是沈庙和沈东陵吧。沈东陵也想看看自己和沈庙之间究竟是谁更厉害一点，将沈庙也算计在自己的计划之中，到底比算计沈月来得有趣多了。正被沈东陵算计着的沈庙，此刻正拖着腮在屋里与谢景行下棋呢。谢景行下得一手好棋，和沈庙稳扎稳打一步步筹谋不同，谢景行似乎能够一眼看出沈庙早就布置好的棋子有什么用。沈庙下的什么地方，谢景行就在相应的地方阻拦。下了大半个时辰，谢景行赢了他好几颗子，战局还在焦灼，难舍难分。沈庙前生为了和傅修仪能有话聊，也是苦练过棋艺的，不说第一，至少也是难逢对手。可是在谢景行的手下却怎么也不能厮杀，谢景行就像是一个克星一样，自棋艺学成以来，沈庙还是第一次想要毁棋。眼看着谢景行又连吃了他好几颗子儿，沈庙说道：累了，不下了。 不想下还是不能下？求求我，我就教你。 沈庙都要被他的话气笑了，大半夜的过来找人下棋，也就是沈庙性子好，换了旁人早就将谢景行打发出去了。谢谢，我不要。 他又不打算当个奇异大师，学这个做什么？不过谢景行下这么好的棋，倒是让他有些意外。谢景行出色的是战场上的身手，没有听过他有别的特别好的呀。不过转念一想，此人将天下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小小的棋子又算得了什么？两日后，你的人马可都安排好了？沈妙问道。两日后就是品香的日子，也是他和谢景行第一次联手算计旁人，一算计就是两个太子，这说出去只怕有些让人觉得胆寒。不过沈妙倒是不觉得有什么，他自己都曾经生过一个太子，太子这地位他还真不觉得有多么的高不可攀。谢景行就更是了，他自己的哥哥就是皇帝，太子还是他的侄儿呢。所以这样看来，他和谢景行算计两个太子也觉得挺合适了。 放心，万无一失，你的马车也安排好了，你真的要去？ 谢景行皱起眉说道。 你可以不去。 为什么不去？去不去都与我无关，不过我希望他们能够做得更隆重一点。我若要去，他们只会将局布得更逼真，可是到最后却发觉一切都是错的，是不是会更有趣呢？谢景行似笑非笑道。 这么狠？ 狠吗？沈妙反问。 狠。 谢景行点点头，眸光潋滟如晴水，薄唇轻勾。 不过我喜欢。 谢景行自从那一晚之后说话越来越轻薄了，不过也只是言语间罢了，举止待沈妙还是十分尊重的。突然有一个人挤进了自己的生活，沈妙还有些不习惯，不过不得不承认，有谢景行在，许多事情就变得轻松多了。似乎沈妙很费心才能做到的，谢景行轻而易举的就能解决。但如果一直这样依赖下去，还是会让人感到不安的。沈妙还没有学会如何去信任一个人，或者说信任一个男人。他在旁的事情上一往无前，有勇有谋，但在男女之情上伤得惨重。所以再来一次还是笨拙如孩童，就算有人温柔教导着也愚笨又慢射。谢景行漫不经心地盯着他，眸光沉沉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手边就是棋子，少女做的端庄温和，灯火让她柔美又婉约，如同盛开的清河。而他容颜俊美，漆黑双眸深邃如夜，若有所思地看了对方一会儿，突然扬唇一笑说道。 这件事情解决了，我就娶你，沈娇娇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